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4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3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7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升5.6；阿里巴巴123.4，升2.8；美团247蚊，升1.8。华宝国际18.56跌1.74，恒生中国企业87.58升8.8，盈富基金24.38升2.2，快手85.75升1.55，建设银行5.33升6仙，京东集团311蚊升4蚊，中国平安58.9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299，瑞士法郎8.468，澳元5.583，加元6.153，新西兰元5.311，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6.8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5点，跌135点。港金报166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9美元，卖出178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不过就冇头先咁塞车啦。龙尾去到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龙尾是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提一提大家，黄埔德文街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和红磡道全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40，日出时间是明朝6:52。在这段期间，依照法例规定，开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毛泽东和邓中夏来到找李大超，希望在全国的乡镇设立阅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的普及表示支持，但是就需要蔡元培的同意先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澳洲女歌手 Kylie Minogue 嘅唱片 Disco 就系旧年出版啊，但系今年咧有一个咧 reload 嘅版本，加入咗新歌，其中包括有 Jessie Ware 同佢合唱嘅呢一首啊 Kiss of Life。啱跳舞嘅新歌啊！本周稳占 Hong Kong Top 10第三位 ，Kylie Minogue Jessie Ware Kiss of Lif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九号星期四啊，系嘛啱啊？ 星期四啊， 星期四骚动音乐， 你听日就要咩咯 ？EDM 咯，你咁都唔记得？ 好乱啊！呢排嗰啲 schedule， 因为有啲重要嘅事情，之前喺节目度开个口会做嗰啲嘢，都差唔多进入最后直路，所以 白热化啦， 人生比较混乱啦呢排。咁先预告，今日我哋六至七将会有嘅嘉宾就系 Lester Lam， 冇错， 亦迟一位喺马来西亚。出世啦，跟住而家都長期留喺香港，亦都嚟香港讀書，之後就留喺香港玩音樂嘅音樂人啦，好年輕嘅。咁啊，今日會介紹佢嘅拍頭歌 Shadows 啦，了解下佢嘅故仔嘅。咁六點鐘一間就聽到啦， 可以留意一下啦。 另一樣咧就過去呢個星期啦，多少少啦， 多少少 係咪啊？ 多過去呢個星期多少少都係嘅，過去呢個星期咯， 呢個 週末咯，係啦。 都多謝大家嘅。嘅個關注啦， 亦都要唔係首先，我覺得係多謝咗大宇哥先嘅，多謝大宇哥去俾一個 feedback 我哋啦，即係錄咗一個音，好有心地錄咗一個音俾我哋，咁亦都有好多嘅媒體朋友去支持、去關心我哋啦。 因為大宇哥講得太精彩，即係佢講用音 樂嘅角度去回應呢件事，就我哋就好開心嘅。 佢句金句係冇得頂嘅，我諗係因為佢句金句太正，所以好多媒體嘅朋友都好喜歡啊！ 係，我哋都好喜歡，所以我哋亦都我哋將個節錄就放喺我哋香港電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咁我哋都問咗大宇哥啊，有冇邊張相可以擺嘅咁樣？咁佢就俾咗啲靚仔相我哋，咁、 啊、 我就用咗佢嗰張佢親自俾我哋嘅相，變成咗嗰段短片嘅一個叫 cover photo 咁樣啦。咁大家可以聽翻嗰段嘅節錄嘅，就是、上個星期五嘅全城點歌大行動嘅， 非常精彩。大家可以香港電台嘅 Facebook 專頁都會揾到呢一段嘅節錄嘅。 冇錯啦，咁嗰、那個。今日我哋都成为咗我哋嘅 trailer， 我哋而家都听一听就揾到啦，终于都。 我系陶大宇啊，骚动音乐嘅波胜同埋宾臣，仲有好多嘅听众啦，多谢你哋点歌俾我听啦。咁啊，大家试幻想一下，如果呢个世界系冇咗音乐嘅，呢、這个地球咧，真系倒转噶啦。 大宇哥唔使担心啊， 只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我波胜同埋宾臣主持嘅骚动音乐，咁就 有音乐有快乐噶啦。 呢、這个 trailer 除咗第二歌系个重点之外，知唔知个重点系咩？ 系咩啊？ 最尾个爆炸声， 嘭一下嘛？ 系啊，最尾我直情 好有爆炸性。 听到第二歌呢一句，直情系谂到系，如果呢个世界每一幕个地球唔知道转，直头会 爆炸， 电脑大爆炸咁啊！ 系啊，冇错。 所以我就谂到咁嘅 effect 怼落去。 几好。 系啦，咁就冇啦，系啦，系啦，但系我哋叫多谢咗，就多谢晒大家啦，咁 样。嗯，冇错。咁啊，大家得闲再重温啦。 系啦，同埋听啦，听歌啦。我哋节目都有啲听下嘅。 冇错。 虽然未必齐晒，但系都有歌听下，可以了解一下啲新歌啊。咁啊， 听闻你除咗呢件开心事之外咧，你都有啲 烦恼嘢咯。 系啊，烦恼嘢。 今日翻到嚟就叫我嗰啲叫咩啊？ 鞋鞋咯， 系啦，鞋啦咁啊。 咩事咧？你破财？你好似个样 唔系破财嘅。咁试完早几个星期。 几个星期 就买咗一个新嘅 headphone。 OK， 咁我本身都谂住上网买一啲叫做冇保养嘅，即系平少少，都系即系叫做粗用啦。咁跟住上网喺啲平台嗰度买。咁咧咁好彩地个 headphone， 首先佢专系 for 即系 DJ 用嘅，即系打碟用嘅。 哦，直头系打碟专有，又点样分咧？ 其实就系呢啲 隔音好啲。 marketing 嘅 一啲 terms 嚟嘅啫， 就系嗰个品牌同一个知名嘅国际 DJ。DJ 一起聯成出的一個，咁你起碼知道起碼應該啊嚇， 都不會太差先啦。係 啦，即係我不會買好貴嗰啲嘢。 OK， 即係佢跟住呢個版咧，都是好多年前的呢度幾嚿水啦，即係唔一定是最新嗰啲，都是那句粗用啦。同埋我又不是即係追得好勁，識分嗰啲冇乜所謂啦咁。咁跟住就咁啱咧，佢一間即係一間鋪頭嚟嘅，又咁所以咧，佢就話：哇，呢個係行貨有保養咁就交收完咧就買咗啦。咁買完翻屋企一路擺咗喺度，就諗住喺早上個禮拜即叫 event 之前咧，咁就先開盒，跟住就拎住個新嘅 headphone 去就哇正啊咁啦， 好開心啊，好有型咁樣啦。 任何即係喺度鄭重咁樣呼籲大家，任何事情特別一啲對於你人生好重要嘅事啦。喺呢啲咁重要嘅事之前咧，千祈唔好咧攞你人生一啲未试过嘅嘢走去试啊！ 你讲到好似唔系讲买嘢咁样。 嗱，即系我举个例啊，假设你平时都系戴眼镜，然之后你喺你结婚嗰日谂住靓仔啲，而嗰日先戴框，你千祈唔好做啲平时唔做嘅嘢。 我明白，系一定会出事嘅。 系啦，因为你未试过，你唔惯啊嘛。系好多呢啲情况，我已经试过无数次噶啦。 一定要 well prepare， 你要试过，你好肯定，你先可以喺一个好重要嘅场合度去做呢件事。 系啦，即系譬如你平时净系着拖鞋嘅啫，唔着波鞋嘅，然之后有一日你隆重其事，然之后走去着波鞋咧，系通常十之八九一定系唔舒服噶啦。 系啦，即系例如新鞋落地，一定系会脚痛噶嘛，系咪先？ 我就系、是、其实我明呢个道理，但系偏偏就谂住哇隆重其事，即系玩呢、这个 新正正咁样， 梗系拿个新嘅去啦。咁跟住临出门口之前 pack 好晒啲嘢，个盒打开佢啦。首先开嘅过程已经好难啦，啲胶纸张住晒啦，又一打开个 headphone。即系我买嗰只系嗰啲而家过头粒，我哋直播室嗰啲左右两边有两嚿好大嘅嗰啲嘅海绵，有个枕系 cushion 好舒服嘅嗰种 啦。真系一个大嘅耳机， 大耳机过头粒嗰只头戴式嗰只啦。佢所有海绵位咧，嗰啲被咧全部发毛， 吓， 即系白色晒噶。 氧化晒喎，即系 系一开盒，跟住我以为系系咪有啲咩污糟？ 系 咁，但系白色，因为我成个都系全黑噶嘛，咁咪白色就好明显都系发毛啦。 系啊， 然后我搵手谂住扫嗰啲白色嗰啲毛定系污糟， 可以 跟住一扫嗰啲皮咧，全部碎开咗。 哇，咁系好多年，我好老实讲，唔系冇见过呢啲黑风嘅，但系通常都有翻咁上下年份咧，佢先做到呢一个连啲皮都开始甩嘅效果嘅。 咁因为呢一个型号都若干年前噶啦，都1415年前噶啦， 系系。 咁但系佢个版本好耐，即系唔代表 佢个货好耐， 一定系啦，一定噶嘛咁样。咁而因為開個包裝嘅時候佢黐得好實，咁亦都我都好相信對方係唔係即係 唔會呃你啦， 唔會啦咁樣，咁佢又俾曬單又剩嗰啲咁樣，咁只不過件貨佢擺咗可能比較耐啲，咁咪平少少賣囉，咁好正常啫。咁同埋因為佢真係黐得太實啦，即係冇乜可能真係換到行。咁但係你一打開嗰下就哦， 點解咁嘅呢？ 第一已經要深沉一沉啦，你用唔到啦， 係啊， 跟住就覺得麻烦啦， 系啊， 我要攞去换喎，又要处理保养。 有冇保养啊？但系 佢话有嘅，即系佢有个盒出面写住，因为系即系叫行货嘅，12个月保养咁。 O K， 咁但系就烦咯，咁即系你事后你又要处理啦。咁保养就系出事啦。 嗱，我好老实讲，喺我人生中买咁多关于呢啲咁样嘅 gadget 产品咧，佢个保养我从来都冇用过嘅，因为我觉得好麻烦。即系第一。大家唔好學唔係好嘅，我覺得係唔好學，應該係要用呢一個福利嘅。但係我覺得保養煩係煩在咧，第一你要 keep 個盒啦，通常佢有個保用證咁樣噶嘛，你唔 keep 個盒你都要剪出嚟啦。跟住然後你要喺佢辦公室嘅時間攞去佢嗰個門市嗰度，跟住再去換，然後有一段時間佢會收起你件貨，然後再隔一段時間先俾翻你啦。我要翻工啊，大佬、啊！ 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啦，即係佢本身提供呢一個原意好啦。咁但系究竟啊呢一啲嘅保养嘅维修中心， 系 佢几时开工啊？ 系 就是、你开工嘅时候， 冇错。 佢几时收工啊？就是、你收工之前或者你收工嘅时候， 冇错。 因为佢都系正常 office hour 啫， 系啊。 咁你做一个正常翻工嘅人， 系啊。 你边有时间？我特登请半日假走去即系走去换嘅 headphone 咁样， 冇错。 咁然后星期六咧，可能佢开半昼，你好命啲星期六唔使翻工，叫好命啲啦。咁你就可以去到咯。 系 咁，但系咪全部人咧星期六先去到啦？ 就劲多人排晒长龙位要 book 啦。 系啦，咁星期日咧公众假期，大家都要休息。系、哦、啦，神创到人嘅时候，第七日都会休息，所以全世界嘅人都会休息。 所以最猛咧就系、是、咧，你可能 headphone 还好啦，我试过以前电话咧，真系一坏起上嚟，想攞去呢啲维修中心搞咧，真系冇得搞嘅。你又赶住用咧、 啊， 最后其实都系攞去啲铺头整嘅啫。即系你 就有个 resource 啫，因为你冇保养啊嘛。 系啊， 但你根据规矩，你就要排队啦，你又要攞筹啦，同埋有好多人啦。 你成个翻咗成个礼拜都冇得你用个电话，即系你知道而家个电话唔系净系个电话咁简单啊嘛。 所有嘢 系啦，你攞去保养咁，当然佢可以俾一部机你顶住档先啦。但系你入边啲嘢冇啊嘛。 系啊，系好难搞噶。咁跟住呢个其一咯，即系你个时间要去 tune 得好好啦。咁我已經好彩啲啦，即係我都可以，即係叫做可能開咪前，即係都可以去到啦。咁、我今日本身都諗住去處理㗎啦，剪完頭髮中間偷啲時間。咁佢咧就有幾個唔同嘅分店嘅、 哦， 即係可能新界區有，九龍區有，九龍東有，九龍西有，跟、 okay、 港島區有啦。 咁、啊 啊、跟住我就去咗旺角區，咁通常都會有㗎啦，呢、大牌子嘅。跟住去到上到去，一出 lift。跟住越近个门口，发现咦正、啊，里边冇乜人排队咁，我唔嘈嘅，跟入到间铺啦， 应该好快搞掂啦， 一个客人都冇啊！我心谂、哇正啦，嗱嗱声换完可以翻工啦。跟住之后行埋去，哦 ，sorry 啊，你 headphone 呢啲咧唔系我哋呢间分店去处理噶，因为佢呢一间系主要处理家品噶，即系嗰啲吸尘机啊、电视嗰啲咯。headphone 嘅话你要去葵芳嗰边。葵芳， 喂，崩溃啊！个人真系，其实咧，即系佢租个 office 咁大个，佢唔可以做一个分流嘅咩？系咪先？即系你做一个 office， 你分流两边都得啫。 其实喺佢嘅角度咧，佢都分咗流嘅， 但系佢系分咗两个地区嘅流咯。 佢仲有啲嘢讲到添嘅，咁佢有分，即系可能个人护理咧就一个地方，咁咩就一个地方。 真系分得太少啦，真系。 但系点解唔一间铺可以处理多样？咁最多放低件货，你咪我唔知啊，我唔系做生意，我唔明白。 我有时觉得真系不用分得那么细。 所以咪唉，跟住即系话呢件事未解决。有时最惨就系你嗰样嘢，你就算急与唔急都好啦。好似你电话嗰啲最急就一定系出事。 系啊， 你就算未去到 即係半緊急啊，黐緊急啊，好似你排急症咁黐緊急都好，你不斷要花時間出去一次。哦，我預咗今日嘅時間去到，我達唔到標，我要再揾第二日再出去。 即係你可能又要再請多半日假啦。即係如果正常嘅打工仔嚟講， 係啦。咁頭先個姐姐都好好噶啦，佢就話啊，我俾個電話你，佢維修部嘅，你打咗個電話去， 睇下有冇得即刻趕過去先啦。 講咗你嘅情況，需要啲咩嘢，你先出去啦。如果唔係，你知出到去又冇依樣，又冇嗰樣， 傻豬啦咁樣。 系啊， 所以咧，其实头先我讲就系人大下大下，我开始就好少用呢啲保养嘅嘢咧。咁然后咧，其实我都做过一个好错嘅决定嘅，关于呢样嘢就系例如买电脑呢样嘢。买电脑咧，即系人大下大下就会开始觉得，唉，唔买厂机啦，即系我觉得我又唔会用佢个保养嘅，系咪先？ 要型啊嘛， 系啦，懒系叻仔咁样自己去砌啦，咁样都会买。有时其实都会买到个教训嘅，即系你谂住可能有时自己砌你一嚟可能平少少，二嚟你又可能会啲性能会强少少咁样。跟住然后我试过去电脑铺。即係呢 part 買嗰 part 買咁樣自己砌噶啦，諗住掂噶啦，哎呀，即係中學有教點樣砌機噶嘛，將啲嘢全部冚埋一齊就係噶啦，啲線駁得啱。插到落去就通噶啦个电， 你咪算好咯。你中学有学过，然后谂住砌，我哋中学冇学过都曾经谂住砌。 哇，你叻， 咁先至最癫啊！ 唔系跟住，然后咧，但系发现原来即系个人咧跟唔上个时代系真嘅，即系原来发现买完晒啲嘢翻去插晒之后咧，原来个 RAM 已经系唔同咗个插位啦，跟住买错咗个 RAM 啦，唔啱插落个电脑个底板嗰度啦，跟住然后成部机啲嘢全部要再买过晒。我觉得自己真系好天才啊！有时候 系啊，你为咗悭个少少，因为的确砌机会平啲嘅。 系啊， 我嗰阵时换新电脑都有谂过。 系啊， 但系人大咗，第一就系会有你呢种嘅谂法啦。 同你买 headphone 嘅道理一样咯。 系啦，但亦都有阵时会出一个状况，就系唔想搞咁多嘢。安全起见，用钱去解决问题。即系就会成部原厂机买翻嚟。其实嗰次我都做好多 research， 因为我谂住买一部可以即系我系买。生果牌啦，咁但嗰啲 RAM 好多啲 set 死晒噶嘛，但佢已经有啲版本系可以自己加 RAM。 哦 ，OK。 咁但系呢啲嘢我完全唔识噶嘛，你头先我都讲， 你又自己手， 所以要上网 research， 然后揾，然后去埋门市，花咗好多时间、confirm 我买两条 RAM 翻嚟系啱嘅，我先至买同咁做咯。买翻嚟都搞咗好耐噶，你怼咧，因为佢可能有四条坑摆两条 RAM 落去。跟住你要擺啱嗰個位嘅喎， 係啊， 即係你唔係擺一二喎，可能你係擺一三，佢先叫一 pair 先搏得到嘛。 咁開完部機唔得，即係你會知道就係如果你自己去買呢啲特別電子儀器，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如果你本身唔係好專業嘅話，你係會 on and off 搞好多呢啲濕聲嘢。 冇錯，因為人前後後嘥曬時間。 因為人有個心理就係我好想要嗰樣嘢，我買咗翻嚟我梗係想即刻享用啦。如果佢有落差用唔到咧，你個人就會好失落啦。就好似个 headphone 咁，而家都未用到啊！ 唉，买个新都冇咁嬲啊，可能 买个新咁我咪蚀 浪费金钱。 不如圣诞交换礼物攞出去。 哇，你呢条桥真系好啊，好朋友啊，同你做圣诞交换礼物 真系贱啊，真系。所以咧，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就系有时即系便宜莫贪啦，亦都要留意呢个系咪正货，有冇保养啦。一百蚊，为高息两餐不要搞动人。三百蚊，你够换套衫加对拉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制作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 个力将嘅减价购物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几年香港面对的严峻挑战清楚说明，在培训公务员国家观念和对国家发展的认识上带有完善空间。林郑月娥在公务员学院成立典礼上提出对加强公务员培训的四点期望。他說公務員學院首要任務是加入公務員對一國兩制方針上特區與中央關係、國家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培訓，要增強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意識。他說作為特區公務員，尤其是領導位置的官員，必須尊重和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和精神。他希望学院为公务员安排更多培育正面价值观和态度的机会，又认为公务员要做好促成者和推广者角色，向外地和内地讲好香港故事。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说，特区公务员在内地的各项培训课程供不应求，在港成立公务员培训学院是很有必要。今后学院要着力培养公务员的爱国意识、为民情怀、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张晓明在公务员培训学院成立典礼发表录像致辞，提到中央高度重视特区公务员培训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寄予特区管治团队和公务员团队，要做到一寸丹心为报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展述爱国者治港原则时，亦都重申五个标准和要求。香港健康码系统听日上昼九点正式开通，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亦都会更新至 3.0 版本。市民可以在港康码网站实名登记申请注册账户。成功開通帳戶之後，用戶可以透過安心出行 3.0 版本上傳出行記錄到港康碼系統，然後在港康碼網站登入系統獲取港康碼。港康碼採取實名登記，申請人需要填寫個人資料，例如姓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聯絡電話號碼等，並且上載在港住址證明供核實自用。政府表示，港康碼分為紅碼、黃碼和綠碼，判定顏色的標準與廣東省的粵康碼對接。所有港康碼有效期都是申請當日到晚上11:59為止。當局強調，申請註冊港康碼帳戶的先後次序與日後通關配額完全無關。尖沙咀鐘樓今日傍晚六點起將會再次鳴鐘，係繼1950年停用之後，相隔71年再一次鳴鐘。鐘樓將會喺今晚六點起至到午夜12點，以及由聽日起每日朝早8點至到午夜12點，每隔1小時鳴鐘一次。銅鐘喺1921年開始運作，以鐘聲報時，後來因為四面時鐘各自裝上馬達推動機件，導致出現計時不同步和鐘聲不一致，鐘樓因此在1950年起停止運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和意外事故。咁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观塘游泳池的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走咗，咁第一带都系车多。至于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

斌臣，你人生最长嘅友谊可以有几耐啊？ 哇，讲起真系犀利啊！我咪由小学一年级到而家，大大话话都廿几年啦。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捉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到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MC 张天赋最新排台作品《时候不早》，有一啲友谊系咁样嘅，喺人生唔同阶段可能会见多啲，有时见少啲，但系最紧要系每次见面嘅时候，嗰种感觉仲喺度。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耶！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 很想将心事放低，也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 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你。 害怕贸然跌上落，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欣赏， 很想将生活记低，盼得起将生命白费，任何事若动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哦哦哦哦。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Spend a little time enjoying the sunshine, yeah. 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无双似你，无一位可相比。追逐转机， 哒哒哒， 哒哒哒 哒，呜呜， You made my day, yeah, You made my day, yeah, Baby, you made my day。 有一啲友谊咧就系咁样嘅，谂翻起以前嘅回忆。又或者可能幻想一下同对方一起在未来会再见，做一个好好的朋友，经常见面的时候你都会很开心的。有人身边和丽英的 You made my day， 而我这一段很长很长的友谊关系都很得意，曾经为对方呢想同佢同班，然后同老师提出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 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Oh, 听到呢首歌咧，就会谂起以前两个小男孩啦，为咗可以一齐读书，一齐升同一间中学，然后互相喺身边鼓励住大家，监督住大家读书嘅情况。有吴业坤同埋柯信峰，难得你和我。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细信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有人认为缘分天注定都是放在爱情身上的，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友谊是一样都会有这种缘分，明明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就会做一世的好朋友。听过有吴若希《火和火柴》，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 如果今日工作好忙碌好攰嘅你，好想搵人打下气，不妨諗下你身边有冇咁嘅朋友，简单问候佢一句，或者你个心会定好多嘅。 残破背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发展，若好于以后再看一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是生生不断的足印。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喜剧上的伤感，悲剧上的喜感，生命是悲欢喜 嚟紧有几日嘅假期，考虑再约呢个朋友出嚟见下面啦。有张敬轩 ，On My Way， 淡自辨时，闪烁其词，直斥佢哋嘅政工荒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指出，个别国家仍在用过时嘅冷战思维看待二十一世纪嘅世界，热衷于打住民主旗号搞各种小集团小圈子，实际上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更加是在度开人类历史的倒车。他说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治理绝不是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亦都不是保护主义结盟对抗，而是应当坚持自由贸易，加强互联互通，追求互利共赢，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埔德文街爆水管嘅现场已经处理好啦。而家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同埋红磡道嘅封路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龙尾近海丰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啟業村對出的一段觀塘道比較多車，龍尾近德寶花園。太子道西天橋的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那段慢車，龍尾近太子道東油站。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那段車龍排到果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車多的，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龍近住和斜村一段車龍就排到去沙田馬場對開。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這一段車多繁忙的，龍尾去到安定村。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寶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和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对翻今次喺香港刚刚可以去到12岁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经试过对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个主要嘅 PEG 成分入面发生过严重嘅过敏反应。除此以外咧，无论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湿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实全部我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三首歌啊，其实是六首歌的圆满句号。阿张重新系列的最后一部曲，除了故事、歌词和音乐设计和之前的作品有联系之外，巨轮监制靠叔叔也将物语系列里面一些元素静静鸡放在 Outro 那里，首尾呼应。 从头面海那冰冻，漆黑跟光明互动。 中 Super Moments 填词小黑，编曲王双俊 Super Moments 监制王双俊，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阿张刘颖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调查，今个星期请嚟香港纺织商会会长朱立夫同香港玩具厂商会常务副会长张以薇，同大家讲下玩具业同制衣业嘅新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Sons and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So long, young God. We gonna live for a generation. 波成，今日呢位新朋友，佢用英文名行走江湖噶噃。 系啊，但我哋真系谂唔到，所以直接问佢中文名系咩？你创作咗呢一句啊，听住咯。 Lester 南翼驰之以行。 哇，你真系驰之以行地咁赖皮啊！ 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嘉宾有 Lesterland 南翼驰嘅你好啊 ，Hello，Hello，Hello， 系啦，系一位新认识嘅朋友啦，咁啊送一个卷轴俾你先，你可以攞上手鉴赏下呢、這、一个，我哋将你嘅中文名南翼驰嘅驰字咧就食咗落去驰之以行呢、這、一个。OK 嘛，满意嘛呢、這个？ 满意啊， 系我哋今日用咗呢个蓝色写呢个英文名咧，我谂系 因为姓蓝啊， 系啦，呢个第一啦，第二都会睇过你嘅之前可能一啲嘅歌嘅作品等等咧，都会见到我蓝色都几多，因为监制好中意即系 research 下啲嘉宾咧，佢哋咩颜色夹佢咁样，咁所以就拣咗呢个蓝色送俾你嘅， 正正，多谢晒，多谢晒 ，OK 嘛，系嘛， 有英文名出现已经， 系啊，因为始终你都系即系啲作品会见到系叫 Lesterland， 咁我哋系。有少少取巧嘅，我哋都谂咗好耐。 渣啦，谂唔到用英文，我有谂到噶，不过好似唔系咁好啫嘛。我谂到 Lester 舐舐脷咯，咁又好似唔系咁好啊。认识新朋友费事吓亲人啦， 系咯 先。 系啦，咁我哋就持之以恒呢一个就 kind of 一个比较即系正面啲嘅一个成语咁样样啦。咁因为都知道你可能玩音乐呢一样嘢，即系之前啊。是不是中学时期其实已经开始即是同啲 friend 去玩啊跟住去到而家有自己创作咁样㗎。 係其实我以前就因为中学嗰陣有读音乐嘅咁我当初喺我班上、即係班入面得三个朋友系玩音乐即係读音乐呢一班啦。咁就所以我好快就同我啲 friend 就一起去即係创作啊玩呢啲啦咁样就自己喺中学就已经推出咗啲自己嘅歌咁樣嘅，但當初就喺中學嗰陣就玩求其咁樣玩下咁樣啦，即係又唔係即係好 pro 嘅一啲嘢嚟嘅，咁就其實咁，但係我嚟咗大學之後就冇再點樣掂過音樂噶啦，直到我係畢業之後反而先再 pick up 翻咯。 哦，點解上到大學之後就擺埋咗一邊咧？反而 因為嚟咗即係我嚟香港讀大學啦，咁。就結果就去咗跳舞啦，因為我入咗 dance 嘅，咁就嗰四年我就全程都喺度跳緊舞咁樣啦。 喂，本身都識跳舞定抑或係我去到大學嘅時候想 explore 下啲新嘅嘢，就揀咗跳舞咧？ 係，我都係嚟大學先學跳舞嘅，因為 dance 係好扯嘅， 係啊，好吸引咯、啊，搞到我四年都只係跳緊舞咁樣咯， 因為都冇時間做其他嘢。 係啊，係啊， 咁但嗰時有冇話跳啲咩舞種嘅？ 其實我而家跳開嘅舞就叫 urban 嘅。 系咁，但系我喺大学嘅时候都系即系乜都要学下啦，咁 dance 咁样，咁即系可能啲 content 啊、hip hop 啊，或者啲街舞嗰啲嘢，我哋都即系会学好多咁样。 咁因为你话中学嘅时候已经有玩音乐，但系我即系上网又睇到一啲少少关于你嘅嘢，就话有搞啲慈善音乐会咯，已经 慈善系 即系中学时期即系都有搞一啲 show 啊。 系咁，我当初就唔喺香港嘅，我中学嗰阵就喺其实喺上海读嘅，系啊，咁就读咗一个 high school 咁样啦。咁其实嗰阵就好有自由去做我想做嘅嘢咁样，咁就出咗我一个叫做 album 啦吓，嗰阵系啊，咁我同学之间就大家都、哦、都想即系卖嚟支持下咁样，咁我哋就其实系即系当 charity 咁样去卖嘅，系咁亦都即系因为呢个 album launch 咧又搞咗啲即系 concert 咁样啦，咁亦都系做慈善为主咯咁样。 哦，咁嗱嗰阵时喺嗰、那个诶、即系同朋友一齐玩嘅时候，大家系咪有冇系咪即系组成咗一个即系好似 band 咁？ 系我哋叫其实我个朋友叫 John 嘅，我叫 Lester， 咁我哋就叫 J and L 咁样咯，都系啲好靓， 好有中学味道嘅。 系啊， 咁啊嗰时有冇话系诶玩啲咩类型嘅歌咧？即系中学嘅时候。 都係啲 pop 啊，或者其實係偏 acoustic 為主嘅。咁、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又唔係識好多嘢啦，咁大家都係哦個吉他個琴咁樣，然之後自己喺度學點 produce 啊嗰啲，咁就會比較簡單少少嘅曲風咁樣咯。係 最初去學做歌嘅時候，上手係用啲咩嘢？即係用一啲 program 去做先啦，定係點樣樣嘅？你學做歌呢個嘅範疇係點樣開始嘅？ 其實就因為我哋讀音樂咧係有教嘅，即係我哋可能即係教我哋點用 logic 啦，係、或者係即係點樣用係咯，即係其實basic 嗰啲咯，係啊，老師都會教。咁其實我哋就係基本上好似實踐咁樣咯，即係老師教咗啲乜嘢，咁我哋咪我試下用我哋嘅創作去做一啲練習啊嗰啲。咁結果我哋自己又玩得開心，咁咪我索性出埋 CD 啦，咁樣就咁樣喺老師嘅支持之下，我哋就做完成咗呢件事咁樣。 咁、嗰段時期嘅創作叫即係讀緊中學啦，關於寫嗰啲歌嘅題材啊，圍繞住嘅嗰啲嘢又係啲咩嚟 嘅？一啲虛構嘅感情，感情生活， 即係幻想戀愛世界係點咧？ 係有真有假咁樣，所以係即係好 random 嘅。有啲係即係我哋好中意作古仔嘅，即係我記得有一首歌係講即係講緊一啲分開咗好耐嘅情侶喺一個即係個 cafe 度再遇見嘅一種對話咁樣，咁其實我哋係諗到咁嘅 background， 其實係大家都冇呢個經驗嘅，但係就係覺得哦，好似呢個 theme 幾好喎，呢、這個咁嘅故事幾好喎，就攞嚟做題材去寫啲歌咁樣咯。 哦， 但係由嗰陣時嗰、那個一個 band 嘅時期到而家自己又再做歌，有點樣嗰條路係點樣慢慢摸索到自己而家喜歡嘅一啲類型咁樣咧？ 哦，咁其實我。叫做我哋嗰、那個我哋兩個人啦，咁嘅 duo 嚟啦。其實我哋都係偏向一啲好 singer songwriter 啦，好 pop 啊嘢，但係其實有啲 indie 味啊嘅嗰啲音樂風格嘅。咁其實我應該話去到呢個階段，我都仲係 keep 住呢個 style 為主嘅，係啦。咁亦都嗰陣都係作緊啲英文歌啦。咁我而家都係寫緊啲英文歌為主咁樣。其實太大嘅變化咧，我就覺得又冇嘅，即係我以前又係聽開。好多好唔好雜嘅音樂啦，即係其實我自己嘅 influence 係即係有好多 R&B 啦，其實 pop 我反而係比較少聽嘅，係咁譬如我聽 R&B 啦，聽 soul 啦 ，gospel 多啲嘅，咁、但係又好搞笑，即係我啲創作其實又唔係好見到呢啲嘢喺度，即係係啦，或者可能將來嘅啲創作會有呢啲元素喺入邊啦，咁但係到而家我會覺得我會偏向係。都是 pop 啲咯，系啊。 嗯，但有冇话，因为你喺马来西亚出世，跟住上海读中学，但系跟住大学就拣选咗香港，甚至乎而家嘅叫做 career 嘅开展都系喺即系香港呢度。有冇特别原因拣咗呢个地方啊？ 其实我一直以嚟即系去边都好随心嘅，咁、但系我嚟香港我就点解？即系我读大学啦，然之后都留喺度啦，然之后我音乐 career 都选择咗喺香港开始，就系、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喺呢個香港呢個地方，同埋我啲 community 啦，我玩音樂啦，或者係跳舞嗰啲人，咁對我嚟講喺香港好似係多咗屋企咁。雖然屋企人唔喺香港啦，咁但係就係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啦，好開心嘅環境去開始我呢個音樂嘅旅程啦。我自己覺得係，所以我就而家就會想喺香港繼續發展咁樣。 係，咁喺香港就係讀大學，頭先講就即嗰幾年就貢獻咗俾跳舞啦。咁 係， 咁但係去到即係差唔多臨畢業嘅時候，就 pick 翻呢個音樂，有冇一個契機令到你咁樣做咧？ 其實是唱歌比賽咯，即係我喺臨畢業前嘅 九年嗰 陣，係啦係啦，就 join 咗 ICMA 啦。咁、其實我當初都唔知 ICMA 係咩嚟嘅，咁係我啲身邊啲 friend 話：，喂，你又識寫歌又唱歌，你試下啦咁樣。咁我就咁膽粗粗咁樣去報咗，咁報咗亦都好幸運地就都贏咗冠軍嘅，係啦。咁就由嗰陣開始。亦都識到佢啲 house band 嗰啲人啦，當初比賽嗰啲，咁到而家都係我啲 friend 嚟嘅，係咁佢哋當初就俾好多鼓勵我，就話繼續寫下歌啦，咁樣佢哋對我啲，即係我都有攝啲 demo 俾佢哋聽咁樣，叫佢問下意見嗰啲啦，咁佢哋都話即係應該要繼續玩音樂咯，係啊，咁我就自從嗰次比賽之後，我就寫咗歌啦，寫更加多歌啦，重新開始再進入呢個音樂嘅世界啦，咁就亦都出咗我嘅第一個 EP 啦，上年係。咁就開始到而家咯。 暫時嚟講咧，即係都見到你喺呢個跳舞同埋音樂，你好快地揀翻喺音樂呢度繼續去發展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自己心入邊都有一啲嘅 target 啊，有啲嘅畫面係 set 咗俾自己，係想好想做到一啲點樣嘅事情咧喺音樂路上邊？ 會啊，其實我不斷都俾緊自己好多 short term 嘅一啲 goals 咁樣嘅。咁其實我始終都係因為有喺香港都跳舞啦，咁樣咁我第一次出 EP 嘅時候，亦都好想將跳舞呢樣嘢融入到我做音樂呢一方面嘅嘢度啦。所以我即係、我自己嘅之前 Battles 呢一首歌嘅 MV， 亦都揾咗啲朋友一齊同我排舞啦，一齊跳咁樣，咁就融入咗跳舞落我嘅音樂度啦。亦都會嘗試將我兩邊嘅 community 嘅啲朋友可以一齊玩，一齊去做創作咁樣。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精彩嘅，因為即係我一個 dancer 嚟講，我都覺得即係音樂同跳舞係好有關聯嘅，係啦。咁我好想見到我嘅音樂同埋我跳舞上都有創作係可以帶到更加多唔同精彩嘅嘢出嚟咁樣啦，係。 咁你 set 呢一樣嘢係咪嗰陣時叫做畢業嘅時候就已經諗，我跟住下一步，即係大家正常畢業嘅時候就諗，將來做啲咩工啊咁。咁啱啱嘅嗰種諗法係咪嗰段時間其實都已經有知道自己會係想做一啲咁樣樣嘅即叫 art 嘅嘢咁？ 我諗其實我冇嘅， 嗰時未。 當初即係我會話我自己出第一張 EP 咧，係好突然嘅事嚟。因為當初咧，我其實冇人知道我係邊個，我又冇乜特別宣傳過啦。其實成件事，咁我純粹係想做啦，突然間就寫咗啲歌啦，然之後啲歌又覺得好啱，我想講嘅即係當下想表達嘅嘢，我就出咗。咁然之後出完之後，先慢慢有多啲人會同我講，喂，都有聽你啲歌嘅喎，或者係都會催我快啲出新歌啊，或者係睇下會唔會有啲 show 可以出嚟，可以嚟支持下咁樣。咁其實係有呢啲契機令到我會 keep 住有個 motivation 去繼續嘅。咁但我開始其實係唔係一個好 well plan 嘅開始，即係我冇諗過我就係要畢業呢一年就要出碟啦，即係我冇咁樣諗過。 咁所以其實畢業可能選擇留喺香港繼續都冇話特別要即係有啲咩目標，只不過可能係喺呢度讀書識嗰啲朋友就留喺度。 係啊，本身諗住其實我而家都翻緊 full time 嘅，即係喺音樂之外。咁其實我以前可能就諗住喺度穩定生活下咯咁樣，但係即係控制唔到我自己，又中意咁多嘢啦，又中意跳舞，又中意唱歌咁樣，咁就結果變成好都好 productive 咯。 咁啊full time 嘅嗰個係咩性質嘅工作嚟 嘅？我之前有做 PR， 咁我而家都係做翻啲 production 多啲嘅 marketing 嗰邊咯。 咁佢嗰個 balance 啲時間，因為你都要自己創作啊，又練習嗰啲成，嗰啲而家somehow處理上如何咧？会唔会都攰啊？个人大佬香港地翻工，边个唔攰啊？ 攰啊，真系攰嘅，但系真系要逼自己咯，系因为始终咁想做嘅，系同埋我自己即系譬如我而家筹备紧嘅作品，全部都系其实我都拖咗好耐噶啦，即系其实旧年开始已经做紧噶啦，但系因为翻工嗰啲咁需要多啲时间去准备咯，系所以先其实系慢慢咁浸出嚟咯，成件事系。 但而家你喺做嗰個 project 上面，會唔會都係因為即係都咁忙碌嘅生活底下，就係可以而家都大家會係同樣嘅做法，就係喺屋企 set up 一個 home studio， 就可以喺屋企自己處理曬所有嘅部分咁樣嘅咧？ 我會難啲咯喺呢方面，因為其實我近排先自己搬出嚟住，咁我之前就其實係都同我哥都喺香港嘅， 係 一齊住啦。咁又冇唔係真係好有空間去做，即係有呢啲 studio 呢啲環境，但係我就會有好多 friend 咯，好多 friend 可能屋企有 home studio 或者係

the dark and endless nights。 听过这首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Lester Lam， 他来的一张充满旅程画面的新专辑的第一张，这首 Shadow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几年香港面对的严峻挑战清楚说明，在培训公务员国家观念和对国家发展的认识上带有完善空间。林鄭月娥在公務員學院成立典禮上提出對加強公務員培訓的四點期望。她說公務員學院首要任務是加入公務員對一國兩制方針上特區與中央關係、國家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培訓，要增強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由今日起，進入食肆和表列處所等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指定群組人士可獲豁免，以填表代替。有長者形容安排麻煩，不過亦都有人覺得沒困難。至於可獲豁免的無家者所獲發的證明書，有食肆就不太清楚安排。另外，對於有食肆擔心未能夠發現顧客用假的安心出行，可能因此要負責，食環署說如果食肆已經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可以免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美國將會以視頻方式召開所謂的民主峰會，目的顯然是以一己私利在世界上煽動意識形態對立和矛盾，假借民主之名行破壞民主之實，是對人類文明民主精神的歪曲和破壞。譚耀宗不點名說，美方刻意邀請被香港通緝的某名逃犯發言，預計他的內容將會大肆抹黑、污蔑香港的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他說對這些行為感到極度憤慨，對於任何故意傷害香港市民感情的人、違背事實、肆意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事，都堅定予以最強烈反對。譚耀宗強調，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香港能夠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充滿信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近圣贤中学。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的龙尾就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兆安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纺织商会会长朱立夫同香港玩具厂商会常务副会长张以薇同大家讲下玩具业同制衣业嘅新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双日单轮射箭比赛，拿到60米、50米、40米和30米距离冠军和总冠军的。 除了焦点创造专访香港射箭好手张子乐，在学界总动员当中，汤宏谦继续为大家专访联校中乐团。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们自己的身体条件不是说没有其他外国的选手那么高大，但其实技术上是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就去用匀晒整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他连啲深山都用埋，你不知道是长洲的地方他都有用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套电影讲六段关系，关于十二个星座，180位青年人参与制作，这个计划是怎样诞生？ 讲2020年的时候，疫情比较犀利，电影从业员很困难，这段时间没人开戏，延迟，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能力很高，他们需要的呢其实是一个机会，那我们觉得我们有没有些事可以做到呢？那这个就是个概念的萌生。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南亦慈之以行， 今天我們送音樂嘉賓有 Lester Lam 南亦慈，剛才都聽他說即上年又推出 EP， 今年現在也都有新的派台作品 Shadows。 一開始劉斌都會按著這首歌估， 我想估那樣東西就是其實去做這首歌的時候會不會就是想著一個畫面，雖然叫做 Shadows， 但其實它是一個一路行嘅時候，隻歌其實佢唔係淨係一個黑夜嚟嘅，其實佢係有睇到咧shadows 之後有一個慢慢日出啦、日落啦，其實係一個一整天嘅一個畫面喺曬成首歌入邊。其實當初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個心態係咪都會係咁樣諗住去做嘅咧？ 係，我估埋你咗傑喎，因為呢一首歌係即係我聽到係一個 journey 啦，而特別我覺得個感受好大係嗰段即係最尾嘅變速嗰度。我想估其實係咪？真係喺嗰陣時，即係嗰個歌詞，我亦都講到遇到一個強風，而你哋可能去諗個編曲就係點樣可以喺音樂上面做到嗰種俾個風吹住，即係好似打八號風，好難向前行。咁所以就選擇，咦，不如試下喺嗰度將嗰個速度減慢。咁聽落去就有一種好似俾風吹住呢、這個就係我想估嘅。好啦，咁我交俾你。最近叫啦， 但你哋估得咁好咧，我可以補充啲咩咧？ 冇啊，你話啱，跟住你可以即 係跟然後讚我哋咯，用二十分。 跟住就今日多謝 Lester Lam 啦。 唔係即係咪咦？咁即係我哋兩個都啱喎，今次 我覺得都啱嘅，係、其實係想、我想表達嘅其中一部分嘢嚟嘅，即係你哋講有畫面性啦，呢樣嘢其實都係好大嘅目標嚟。今次我想做到呢樣嘢，咁我都想介紹一下，因為。呢首歌我就請咗我個朋友啦，咁其實佢叫 Eason Chan 啦，咁佢其實係一個新進嘅香港嘅電影嘅配樂人咁樣，咁我識佢其實係都 IG 咁樣 DM 限 量。係、哦、啊， 係啊，佢有佢係啊，佢其實佢開頭。一個好好搞笑嘅插曲就係佢開頭 DM 我，咁我唔係好識睇啲 DM 啲 request 嗰啲嘅以前，咁、我就 miss 咗佢嘅 message 咁樣。咁直到有一次我出 show， 佢係真人出現喺我面前同我打招呼話，我冇睇，我冇復佢啲 DM 咁樣。然之後就哎呀好尷尬添，然之後即刻即係就 line up 咗啦，即係我哋 connect 咗啦咁樣。咁亦都即係之後我哋就變成 friend 啦。咁亦都我都有俾佢聽啲我嚟即係 Shadows 呢首歌嘅 demo。咁佢聽完之後佢就即刻話。我想做呢个编曲，我想玩咁、样，咁我都好少，其实我好少听到有人系咁对一首歌咁有兴趣，同埋我写嗰时候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嘅首歌，亦都我唔系好 certain 系咪真系啲人都会接受到咁样啦，咁但系佢就好愉快咁就话想做，咁就交咗俾佢啦，咁同埋我觉得佢好啱嘅原因系因为我想表達一個好故事性好重、畫面性好重嘅呢樣嘢，咁佢又係一個 film music 嘅一啲人咁樣，咁佢其實係完全有嗰啲武器啊，佢令到呢首歌係可以變好似而家你聽到咁生動咁樣，即係譬如變速呢個位，亦都係我哋喺度討論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我係好 concern 嘅，因為我第一次去砌嗰嗰一個位嘅時候咧，我係諗啲人會點諗咧，即係啲人聽完之後會唔會好 shock 咧，或者係即係。我好似系完全冇理过听众嘅感受，然之后自己喺度哦呢度加呢、这个呢度加呢度咁样啦，亦都系啦，即系同埋又加咗好多即系好多 world music 嘅一啲乐器啊嗰啲嘢入去嘅时候，其实你第一次听一定系觉得好 surprise 嘅，加上如果系听开我啲歌嘅听众会更加觉得系 expect 唔到我系会做咁样嘅嘢咯，系啊，即系隔咗成半年半出一首新歌，系同我以前嘅风格争咁远咁样，即系讲翻咧讲风呢样嘢咧系好。好重要嘅，因为风就系我呢首歌，甚至乎我嚟紧会有其他嘅作品推出啦，全部都系围绕住风呢个 element 去讲。 哦，唔怪之 intro 嘅时候嗰、那个 effect 已经系吹紧有啲 effect 吓， 系啦系，有风铃声啊，有风嘅声啊咁样。 哦， 系啊。 咁其实呢一首歌，因为你话即系呢个 demo 俾阿Eason 一听，佢就好中意。咁 demo 时候嘅呢首歌嘅状态， 其实系除咗吉他之外，系乜都冇嘅。但系即系全程我哋喺度砌紧呢一个 arrangement 嘅时候咧，我就全程都喺佢隔篱，我就喺度话：，我想要加呢、這个。佢俾我听一啲好奇怪嘅嗰啲乐器，我就话：，哦，呢度正、啊，呢度好咁、啊、样。然之后呢度加，呢度加，嗰度加咁样。点解讲风？我都可以讲补充多少少系啦。咁佢叫 shadows 嘅，但系佢又系讲紧风、啊。咁、个原因系因为shadows， 我会觉得对我嚟讲咧系一啲我生活上可能我放唔低嘅一啲。叫阴霾系咪咁讲？即系或者系可能人哋对你嘅一啲评价，咁即系一啲你觉得你知道你唔应该太 care 嘅，但系佢又一定会喺度嘅。咁每个人可能都有唔同嘅嘢可以代入嚟啦。咁首歌啦，或者系呢个系列啦，系悲伤一个虚构嘅世界嘅。咁同我以前都唔同，我以前系好似写日记咁写歌噶嘛。咁但系而家我系 build 咗一个世界出嚟啦。咁呢个世界系冇黎明嘅，冇光嘅。所以就叫 Shadows。咁我摆呢首歌系第一首，都系因为呢个就系佢呢个故事嘅 premise， 系一个冇光嘅世界，主角系点样会做啲咩嘢咧？咁样，咁可能有啲人会系会等咯，等天光咯，有啲人就会选择哦，横掂我都即系都冇办法噶啦，唯有等啦。咁但系呢个主角你睇歌词嘅话，佢系。最后是被说服了离开这个地方的、那就踏上这个征途、啊、去寻找自己的夕阳、基本上好像是追紧时差样自己去找自己的光在哪里因为有 shadow 所以他才离开了这个地方去寻找光咁样咯。 哦，咁其实因为你讲可以好多唔同嘅人 fit 落去，咁可能系一啲评价、压力等，所以系咪嗰个歌里面除咗个主角之外，亦都会有一个即系 U？即系你整醒咗我个 U， 但其实一路好似冇明確咁样讲个 U 系边个嚟，系咪就系你头先讲嘅嗰啲嘢？ 系啊系啊，其实我创作呢个故事啦，我哋讲嘅故事啦，系有呢个主角喺度嘅，咁就任何人都可以做呢个主角啦。咁我代入我嘅时候咧，就系、是、咁样一个故事咯。但系即系如果我都唔想讲得太实，即系个故事系一个旅程，你睇到歌词系一个旅程嚟嘅。即系甚至乎系我唔会好 pinpoint 话呢个旅程遇到啲乜嘢哦，遇到怪兽啊咁样，即系唔会讲呢啲咯。系，但系一个感觉咯，即系呢个 shadow 就系一个开始嘅呢个感觉。系，咁 which is 我人生嘅其中一个阶段，我就系有呢个感觉，所以我先写咗呢个故事咯。 我称为揾光嘅故事啦，呢、這个。sorry， 食咗个字。 sorry， 对唔住， 剪走去啦呢段，失礼晒。 系啦，咁呢一个叫旅程嘅开始，同你自己现实当中嘅状态，有冇话有边啲嘅环节上面都呼应到咧？你觉得？ 会啊，绝对啊、我记得系我写呢首歌嗰阵，系我下定决心我要辞职，然之后要做 full time musician 嘅。即是 full time artist 嘅，嗰一阵我系抱住呢个心态，我真系攞词咯， 系 系，然之后攞词，然之后即刻揼呢首歌，系，所以我而家又翻，即系又翻咗第二份工啦，咁呢个系现实嘅， 冇办法啦， 系啦，冇办法啦，但系嗰一阵嘅心态就系我翻嗰份工翻到好大，好辛苦，亦都冇时间做音乐，咁我想俾自己几个月嘅时间去真系做音乐咯，所以我喺嗰几个月嘅时间系真系做咗好多嘢嘅喺音乐上，包括呢一首歌咁样咯。 咁头先亦都即系介绍咗一位一齐合作嘅朋友 Eason 啦，但其实呢首歌仲有其他一啲朋友，譬如可能先讲即系吉他、 Daniel To 系 Daniel To 就系我玩音乐嘅第二个 friend 啦，可以咁讲，真系好深交流嘅一个音乐嘅朋友。咁第一个就系 Moon Hand 啦，我哋三个以前就系、是。喺大家都乜都唔識，乜都唔識嘅時候就開始學，即、就、係、是、一齊去玩咁樣啦。咁 Daniel 就係我一個好 admire 嘅人，因為佢係乜都識嘅，即係佢本身又係鼓手啦，然之後佢又彈吉他，又彈 bass， 又識彈琴，然之後又而家係 singer songwriter 啦，佢都話自己出歌咁樣啦。咁所以佢當初係我上一個 album 每一首歌都係佢編曲嘅。系，咁我就同佢系由嗰一阵开始就 build 咗呢个缘分，去到而家呢一刻咁样。咁今次佢都参与咗好多吉他嘅元素啦。咁我叫做咧，佢系喺 Eason 嘅一啲 world music 嘅位入边加翻啲 western music 嘅 element 喺入边嘅。咁就听到啲电吉他或者系啲木吉他嘅声咧，好似将你喺一个好远嘅世界拉翻入嚟嘅感觉咯。咁就系我觉得系揾咗佢两个做一个 balance， 令到成件事更加。即系你唔会系，我咧听完之后系，呢个系咪 world music 嚟噶？其实唔系，呢个 走咗去好民族嘅 感觉。系啦，呢个仲系一个你可以叫做 pop 嘅一个音乐嘅， 或者 modern 一啲嘅感觉。 其实我反而今次咧系佢哋俾咗好多勇气我嘅。 OK， 系即系 Daniel 同 Eason 都喺呢个好 experimental 嘅好多 choice 都系佢哋 insist 话做啦。 即叫你试啦， 系啦。有时候我试完之后，我就话，不如冇啦，都系冇变速啦，咁样啦，咁样，或者系系咯，即系或者系咁多乐器，我有时候觉得，我到时候点样同人哋解释咧？系咁样，但系佢哋就系咁话得噶啦，你得噶啦，咁样系，咁就佢哋俾咗好多鼓励我去做呢样嘢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喺 arrange 方面，即系 Eason 啦，或者系即系 Daniel 喺呢一个方面系俾咗好多嘢嘅。系啊， 咁所以其实变速嗰个 option 或者呢个 choice 喺你 demo 嘅时候嗰时应该都未出现， 未嘅，但系我哋第一次砌 arrangement 嘅时候就已经出现噶啦。 嗰时系点样 jam 出嚟？即系咪有一个人提议，觉得哦个画面去到呢度应该有少少变化？ 系啦，系就系咁，因为我首歌 chorus 都出现咗三次，咁去到后边咧，我哋觉得好似争一啲。點樣即係爭咗嗰個激情啊？係咪咁講？即係你選擇去逃離呢個地方，離開所有嘢嘅時候 ，suppose 有一個勇氣喺度嘅，但係聽唔出喎，首歌冇呢個 element 聽到。咁即係除咗即係我哋諗緊點樣可以 build 到嗰個 climax， 即係我哋叫 anti climax 啊，點樣可以令到成件事可以 build 到嗰個位？咁呢樣嘢 Eason 第 Eason 講嘅就係話，不如我哋試下變速啊！然之後我聽咗下、變速，開頭我以為可以試下喎，點知試完之後就真係好奇怪喎、真係唔得喎。 係咧 ，Eason， 再諗下啦。 係啊，咁我試咗佢兩日，結果佢都係拒絕到我係做呢樣嘢。其實加埋好多嘢嘅，即係加埋我都想介紹翻，即係有 Claudia 啦 ，Claudia 今次有負責有 backing vocal 上面嘅嘢啦，啲編排啦，同我一齊work 咗好多啦。同埋如果你仔細聽，你都聽到佢嘅聲喺入邊嘅，佢都有份錄呢個 backing vocal 啦。咁佢係令到成個最後呢個 climax 再好聽啲嘅，再豐富啲嘅。因為我記得專門我哋有一日係上去錄 backing vocal， 係 佢咧開頭叫我，不如成個chorus 高八度咁樣唱啦，嗌啦不如。然之後我真係試咗唱唔到，係唱唔到嘅。但係即係我哋加咗好多唔同嘅 layer， 咁樣係令到成件事好澎湃嘅。 係啊， 係好似獅子王咁樣嗰種感覺。 有我有諗起，我有諗起， 係 啊。 係啊，即係嗰樣嘢就其實就係 Claudia 嘅 input 就俾到好多咁樣咯。 同埋因為呢一段嘅 climax 嘅前面，其實佢嗰段。 即開展旅程，你係好似我即我一路聽到，好似幻想到，我唔知騎住馬又好，定係點行過啲溪間，可能即歌詞影響，即落雨變成 river 嚟 ride on 咧。即有一種就是我開始個旅途喺啲即溪間度跳下行下咁樣，跟住越嚟越快，但去到個位，去到一個位叫 climax 嘅時候，你突然間變咗個速，即前面 suppose build up 緊一樣嘢，佢可以繼續越嚟越快去噶嘛。即我諗呢一個就係可能你哋喺做試嘅時候，令到一個係咪可能掙扎位或者考慮嘅？ 絕對係嘅，絕對係嘅，係啊。同埋即係我哋，譬如你講個旅途嗰個位，即係嗰個我叫做 bridge 啦。咁其實係我都有糾結過嘅，因為好長嗰段係啊。同埋我哋都係一層一層嘅 harmony 咁 stack 上去咁樣啦。咁呢樣嘢亦都唔係一個 pop song 你會見到嘅比較少見嘅 element 咁樣咯，係啊。同埋個 music break 又咁長嘅時候。即係我都會覺得哇，首歌五分幾鐘，呢另一個問題嚟嘅，即係首歌係五分幾鐘、啊， 但其實唔覺嘅， 係唔覺， 其實 因為變化好大，係 係 其實唔覺嘅呢一個， 係咁，但係會擔心咯，嗰一陣會係係。 咁啱啱提到即係 Claudia 佢有份 backing vocal 同 mixing 上面，佢都係咪都有？ 係啦 ，Claudia 都係個我哋嘅 mixing engineer 啦，係啦咁。 佢應該辛苦啊，即係有咁多。 係啊，係啊，我覺得 Claudia 已經慣咗噶啦，即係佢真係太好啦，我都好想即係多謝佢，因為佢對我嘅啲歌嘅 mixing， 佢有自己另一套嘢嘅，即係佢會特別會幫我諗好多設計上嘅嘢咯。係呢啲嘢我都唔係好識嘅，因為但係佢同我解釋嘅時候，我就哇，原來你有諗咁多嘢㗎，咁樣係非常之好咯。係 例如佢有講過點，因為上次同佢做訪問，佢都話自己間房咧，即係嗰啲聲音點樣擺啲喇叭嗰啲麥，佢都自己 design 好。 同埋佢係變態嘅，佢係 BPM 會捉到好精準嘅。 我好記得呢、這個佢講嘅。 係啦，佢其實我覺得我第一次咧同佢即係提出話，即係想佢有份都參與喺個 backing vocal 嘅設計度咧，佢俾咗一個 version 我嘅，然之後係好多嘢。然之後咧，佢係編咗好多嘢，係錄埋嘅。因為你知 backing vocal 你唔係錄一個就完噶啦嘛，即係你錄好多個一樣嘅 track 咁樣，然之後有 pan 啊，又成啦咁樣。咁佢係錄曬所有嘢俾我，然之後話我係專登錄咗好多嘅，咁你揀啦咁樣。然之後你再加你想要嘅嘢咁樣，你唔要嘅嘢你可以攞走 拎走咁。 然之後你有啲嘢想改就改咁樣。咁我又再加啲我想要嘅嘢啦，然之後再拎走啲嘢，然之後就變成而家呢個版本。但係即係我會 feel 到佢當初係。都好興奮咯，即係做呢樣嘢，佢好多 ideas 嘅，係啊，然之後我就話哇，你即係哇太多啦吧咁樣，你咁樣，即係我佢你唔攰咩？即係佢主要係我嗰陣係啱啱先錄完啦，錄完第二日、第三日，佢已經係揼咗成個 backing vocal 俾我咁樣，第一個 draft 啦，我哋叫做，然之後我就哇太震驚啦，真係太好啦，即係大家嘅 input 都令到成件事而家咁豐富咯，係。雖然我抽走咗好多啦。 咁你自己個 vocal 嚟咁，你自己錄你自己個 vocal 嘅時候，又點樣去？因為呢個咁有故事性啊，同埋佢不斷變化嘅時候，自己點樣摸索嗰個 vocal 嗰度？ 即係喺唔同嘅部分，我要用嘅唱法都唔同。係即係我可以舉例，即係第一個 chorus 係好輕，即係叫咩？好。 系轻， 系啦，好轻啲嘅感觉啦。然之后咁，我会用多啲气音。咁但系你听到个 climax 嘅时候，我系好要好实澎湃咁样去唱。但系其实好难嘅，因为嗰个位其实唔系高音嚟嘅，系低音嚟嘅。嗰、那个 melody 嘅位其实未去到高音嗰个 range，但系你又要唱得澎湃，你仲要系有咁多 backing vocal 喺度后边占住你嘅时候，嗰、那个位好难做咯。系，我觉得捉嗰个位最辛苦咯，即系你高音你要嗌，你要嗌就好容易噶啫，即系你要做到澎湃嘅效果，但系你要类似系低嘅声音去爆出嚟嘅话， 你要实正 系啦。咁呢个位我觉得系最嘥时间咯，嗰个段时间系录嘅时候。 咁基本上喺录呢个 vocal 嘅时候，应该同你最初嘅 demo 系完全系唔同晒样噶啦。 系啊，系真系。 咁好庆幸你系当初选择咗系接受呢一个有变奏嘅一个选择，令到件事真系好似一个 journey 咁样。同埋你应该冇呢个选择困难症嘅，因为你可以筛选到好多你想要同唔想要嘅嘢。 唔系，其实都有选择困难症嘅，但系我用咗好多时间去拣咯。 嗯， 系啊，呢个 process 系。真系浸出嚟咯，我只可以咁讲呢首歌系。 咁因为你话呢个以风做主题，咁有而家即系 kick off journey 嘅呢个 shadows 啊，咁后面嗰啲嘅进度会唔会都要以年计噶？ 其实 惊唔惊？ 其实 即系你可以雕琢到一个咁即系咁细嘅时候， 反而系因为我第一首经历咗呢个第一首歌嘅呢个过程啦，令到我好有勇气去做咯。 係即係我已經係唔使怕㗎啦，我呢首歌都出咗咯喎，咁樣咁即係嚟緊好多 decision， 我係好果斷咯，即係我要呢個做咁樣係啦，咁即係其實spoiler 下嘅話，咁其實嚟緊幾首歌嘅風格都會有啲唔同嘅， 哦， 係都我覺得係特別嘅，你會見到一啲我以前嘅影子喺入邊啦，但係都每一首歌都有做一啲新嘅嘗試嘅，係、咁今次就係呢個 shadow 出到嚟就係想同你講就話、是。嗱，我翻嚟啦！今次系玩啲唔同嘅嘢噶啦， 系新嘅自己， 系新我啦，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同我哋介绍呢一首歌啊，谢谢你啊， 多谢你俾咁多机会我讲咁多嘢， 好听啊，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呢个 Lisa 做嘅访问系几个星期前啦，咁佢真系好快手。呢一个旅途嘅第二章咧，喺寻日已经推出咗。延续继续用风做主题，由 Les Lam 寻日派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D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 Cold deep in my bones, how did I end up here?Did I fall all the way? Memories I can't trace. The darkness spread the fear that has been in my way. Can hardly feel my fingers running through my face.I'm losing senses floating in the midst of space. Where am I now? I hear a thousand words. Could there be ghosts residing still? Hope to see the light between the skyline sigh. Do hope it's near. D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 or will they catch me? thousand words, split second fades to dust in here. I can see the light, it's floating by my side. My hope is me. Listen, I'm getting t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